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營運落去。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TransferWise 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但是我就個人就認為，如果即係呢方面嚟講咧，個導演其實應該可以擺多少少嘢落去嘅。 係， 即係而家就略嫌咗係，就你可能你要諗多幾下，你先至即係會聯想到啦。 啊，咁啊，始終新導演咧，我嗰句有好多諗頭。其實我都嫌呢個古仔咧，佢想涉獵嘅嘢，可能第一步佢都複雜咗嘅。 係。 咁所以有一啲嘢，譬如我哋呢啲即係叫睇慣戲比較明眼一啲咧，有時就摸到呢啲咁嘅叫捐窿捐罅嘢， 嗯， 啊咁啊，亦都可能咧，即係你喺德國戲嗰度都係浮光掠影嚟嘅，唔係太深刻嗰啲。 其實你複雜都唔係問題嘅，但係就即係不同嘅，譬如呢啲主幹啊、枝葉啊、主題之間嗰個應該有一啲聯繫咯。呢個應該我哋可以應該探到下啦。咁但係就呢部戲其實我自己一個最大的疑問就是，如果呢個黑幫啊，頭先你列舉了很多，有法系啦，有即係香港啦，嚇，有唔係香港嘅啦， 係啊，文理啊，即係主角咧。 咁但係我如果覺得嬲尾嗰場，如果係嗰個呢個黑幫咧係嚟自大陸嘅咧，咁就成件事就好通透 嘅。但係而家你又發覺好似，冇咗大陸嘅 係 嗰支旗喺度。 咁但係就即係我亦都明白而家嗰個電影人嗰個處境啦。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講美後呢個黑幫係嚟自大陸嘅話咧，咁佢哋都有個疑問嘅，即係會唔會影響即係好多嘢咧？咁可能我唔敢猜測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 市場啦，你其實 係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咁中國大陸中國係有黑幫嘅嘛啫。阿連阿張咩啊？我假張柯都拍過噶嘛，係嘛？咁你睇即係之前有亦都有 兒女啊嘛， 係啊，有咁即係而家問題就係、是，咦？即係好多嘢，大家都好多顧慮啊。 嗱，其實咧，因為矛盾嘅，因為譬如香港講黑幫都係類型嚟嘅、假張柯嘅嗰個江湖兒女咧，你都睇到咧，其實佢嗰個咧即唔係咁似我哋即係香港講慣嘅嗰啲黑社會，佢其實都係想掂咧就香港嘅黑社會，但係你會睇到嗰種咧係應該嗰啲叫馬賊嚟嘅，啲舊嗰啲馬賊嗰啲，因為點解規矩啊？嗰啲規矩係有唔同。咁我哋即係話香港嗰啲黑幫咧，你睇到咧有一啲以前嘅老上海嘅嗰啲 盜生啦、 盜生嗰啲元素喺度啦，咁啊其實係。最重要咧，有嗰種台灣嘅嗰啲廟會啊，即係嗰啲黑幫咧，即係講情義啊，講咩嗰啲。 最經典就孟甲啦， 孟甲係台令到我哋咧就即刻咧都要講翻俾大家聽咧，我哋香港咧即係講嗰個嘅黑幫嘅情與義咧，其實都係來於即係台灣嗰陣時嘅嗰種世界，尤其是古龍帶出嚟嘅嗰種。黑幫的那種世界， 地下秩序。 咁嗰個咧就基本上咧，佢點解要特別咁提及咧？因為佢唔係咁實在嘅黑幫世界嚟嘅，佢裡面咧就多咗一種層面嚟嘅，即係裡面就情義啊，即係嗰樣嘢咧就為主，有時咧就變成咗我哋嗰啲叫演義嘅嗰個源流咧。都係呢一種咁嘅世界嚟嘅。 佢呢部戲都有呢個想法㗎。嗱，譬如話幾句對白，我哋大家都記，即係記得啦嚇。唔講一，唔講三，就係講二；唔講風，唔講雨，就係講雷，係咪 啊？ 咁但係問題就係，譬如呢個主題，佢發揮成點樣咧？咁嗱，我睇即係佢開頭嗰度，佢擺咗好比較長嘅篇幅喺嗰個華仔影片嗰度啦。咁亦都出埋字幕。咁我相信其中一樣嘢就係。即係個導演想塑造一樣，呢班係孤兒嚟嘅，即係俾人即係做咗啲嘢， 遺棄咗， 咁跟住就唔知點，咁亦都對照翻咧， 就係就話係落水狗啦， 落水狗嘛，係咁有呢個主題咯。但我最奇怪的地方就係因為華仔英兵佢即係亦都佢哋呢個團隊涉及到好多譬如槍嘅問題啦， 一路有玩呢啲仿真槍啦，啊嗯、到尾都仲玩，但係反而啊主角啊林家棟就冇完全冇， 係 冇掂到呢樣嘢，我就覺得比較奇怪少少。係啊， 佢呢個都 因為佢一定佢一定識槍嘅， 係 佢冇理由唔識槍唔識槍嘅，即係到尾啦。譬如話佢要去嗰個處境嗰度，佢即係以呢個角色嚟講，其實佢要揾一支槍或者揾一樣嘢去防。即係佢作為一個防備，一個保護自己咧，係絕對 make sense 嘅。 係 咁，但係反而咧好奇怪，咦？點解即係唔用呢個處理方法咧？咁、 佢都喺一個人物設計嗰度都話林家棟咧就古怪嘅啦。 嗯， 啊，人人咧都係就咁食嗰啲煙，佢又中意咧手卷煙 啊。 人人咧嗰啲都好容易咳。 喂，仲有一樣嘢喎，喂，佢係手卷煙咁。即係呢個雲斯頓咧，嗱而家啲觀眾後生少少，唔係太識啦，因為 雲斯頓咧都已經唔識嘅，我覺得唔係我 出奇㗎，你問下啲人啊，雲斯頓未必識㗎，因為落台識唔識啊？ 落台梗係識啦，呢啲都 呢個 三角五啊， 三角五咪識嚇， 刀拿啦， 刀拿 仲有食煙仔啊，百萬金啦，百萬金你識唔識啊？ 識，係咪係咪大胃光啊？ 吓、啊，系啊， 系啊， 打牌啊嘛，嗰、那个广告咧系好出名嘅嘢，食烟仔啊，百万金啦、啊，三种款式嘅任你选择咁啊，咁样佢基本上嗰个烟咧就好有意思嘅，咁啊，所以佢咧就特别提出嗰个手卷烟咧，咁啊，而且手卷烟咧佢最重要咧，手卷烟其实唔平嘅。啊！嗰啲煙葉啊，嗰啲咧， 你有冇朋友食手卷煙？ 梗有啦， 我都有。 手卷煙咧，即係嗰啲煙絲咧，就最主要咧，其實有時咧就有啲咧就食手卷，有啲咧就食雪卡，咁都係咧。 唔係，因為嗱，手卷煙咧其實後面有故仔噶嘛。 係， 即係我又唔明點解嗰個導演又係佢。即係個發揮可以更加多，因為如果你真係食慣煙，其實你知道好多嘢 嘅。 係，煙絲可以溝噶嘛。 嗯，係啊，係。 煙絲唔係淨係一樣你咁，同埋有個 implications 咧。嗱，個導演冇講啊，即係我哋強加落我自己穿作褲強加落去。 你講緊嗰條， 嗱聽我聽， 你講個民間傳奇。 我穿作褲啦，其實好似係大麻嚟喎。 唔係應該咧，其實 因為你見佢食咗個樣子之後， 係以我哋嘅嗰個即係僆仔嗰時都成日見到好多人都食手卷煙， 係啊， 咁啊的而且確咧，咁我哋都知道咧，裡面咧唔係叫普通煙嚟㗎啦， 唔係佢應理論上應該係一個暗號嚟嘅，係即係如果，但係即係正如頭先我哋講啦，即係而家譬如去做呢啲題材咁，即係大家都會諗喂，即係要。比較是小心少少啦， 係咁啊，唔係我諗咧，即係大家會睇咧佢手卷煙咧，佢等提翻出嚟嗰陣時候咧，咁啊的而且確而家你會睇到手卷煙呢個文化咧，就其實都即係好小眾，但係咧係一直都流傳嘅。咁啊，而且咁，我覺得呢部戲咧，你會睇到咧嗰手卷煙嗰度咧，佢都引發到好多意思啦。第一就叫老嘅味道啦。咁啊，另外咧，其實有一樣嘢就可圈可點嘅啊。咁你會睇到咧，即係手卷煙有時有一種習慣嘅。當你食一隻手卷煙嗰時咧， 整口啊！ 整口啦，咁你又會食噶啦。咁你咧就即系咧嗰時你嘅口水味同佢嘅口水味。 唔係噶，嗰啲你如果食普通煙，你唔會我抵完一支你俾一支你噶嘛，係嘛？即係除非大家係。是咩 或者你有嘢啦， 係有嘢啫。咁但如果唔係，如果譬如手卷煙咧，就真係你懟完一個，我又整咗跟住成棚人啊咁 啊。係啊，咁啊嗰啲即係有咩意思咧？咁啊，大家可圈可點。咁佢揾到啊，揾到太保同袁富華一齊做咧，更加可圈可點啊。 不過咁樣嗱，我覺得咧，即係最嬲尾嗰場咧，嗱唔係穿橋嘅，但係即係唔緊計。嗰個啊太保嗰個角色，如果佢係嚟自中。嚟自大陸咧，佢講呢嗰句對白咧，就完全 make sense 噶。 係， 不過如果係嚟自台灣嘅話，嗰句説話就好 係， 即係冇咗個 impact 咯。 唔係你去到台灣嗰度咧，佢會變咗係笑香港人。 係啊， 咁如果你話去大陸嗰陣時候咧，咁嗰個就唔係叫笑香港人，就講黑社會究竟發生咩事。 係啊， 即係，但係咧，我覺得你。 顏家變咗係太保咧，就喺個係叫即係好，你唔想黑幫缺席係咪？呢個係嗰度。咁啊，黑幫咧就究竟唔係內地黑幫有冇缺席咧？咁啊，其實有人係摸出咗個玄機嘅。究竟有冇缺席咧？台灣就講到明係有噶啦。咁啊，最少三個添啦嚇，有一個就即係關鍵嘅嗰個啦，就即係失咗蹤嗰個啦。咁另外就係太保啦。咁啊，香港嘅黑幫咧就講到明係主題添啦嚇，阿袁富華、白子啊嗰啲嗰個咁啊。咁啊，另外咧，咁有人 check 咗咧，你話你唔好話黑幫有缺席，佢用咗一個有一個戲劇咧，就將佢咧就係反映咗出嚟。是什么呢、就是那隻龜的、大家看那隻龜呢它要愛多少錢、那隻龜的出產 它這個就是用、就是、想用這個方法 去講一件事、但是你要留心的、就是你稍微你不留心一點就 miss 了這個 point、 因為這我覺得這部戲裡面呢、台長你有沒有覺得呢、它好像跟、逐水漂流甚至可以為愛，你都可以，你未睇明為愛。如果你睇埋嗰時，你都相對咧，就係佢今啱啱呢一水或者叫今年嚟嘅呢一集咧，裡面嗰度咧，佢就同之前嘅嗰啲新導演咧，佢講嘅嗰個世界又唔同咗，係專針對咗嫖賭飲吹嘅。即係依個世界，尤其是逐水漂流同埋呢一步啊，咁啊叫做係賭飲吹，就更加強調。佢話賭飲吹咧，應該男人係甩唔到嘅，唯獨嫖咧就唔好意思，年紀大咧你。 你叫阿邊個阿林呢個林振宇嗰個角色點嫖啫？ 啊唔係林振宇嗰個直頭唔係，但係佢有提喎，佢咪又叫阿木咯，即係叫佢嗰個叫做哎呀嘅 契仔 做啦。咁啊呢個咧，咁佢都有個暗示嘅，你會睇到咧，譬如佢同一個叫做有緣就係 嗰個細腳妹， 應該冇份㗎啦。咁 有緣 藕斷係藕斷就有啲撕裂。咁但係佢基本上咧呢個咧係。個古仔嘅其中一個題目嚟嘅，如果你睇手卷煙嘅嗰個咧，咁佢都亦都有提及，佢哋成班華籍英兵嗰度咧就有一個嘢都喂，快揾佢啊，結婚啊人哋，咁你數下，咦，結婚即已經應該如果你97嗰時都已經係廿幾三十歲，而家都50多嘅咯喎，應該 仲結婚， 佢仲結婚，咁佢講原來就係咩啊？何嗰、那個叫咩？張何華超，係啦，佢話結婚咧，講到即係反曬面咁啊！你會睇到咧，佢好暗示一個古仔咧，就阿林家棟去到呢個時刻都仲係一支公嚟嘅。 咁唔使暗示嘅，呢、這個就但問題就係佢有冇結過婚啊嘛？ 唔係，但係佢個屋企你會睇到咧，好多女人嘢喺度。 係啊， 係咁啊，嗰、那個裡面咧，即係佢掂到呢個叫。譬如係叫做係酒色財氣啊，嫖賭飲吹啊，裡面嗰度咧，其實呢個咧，佢喺裡面嗰度咧，我諗咧，其實幾部戲咧都係喺度講緊一種咧，即係譬如嗰啲香港電影裡面咧，你有陣時你可以將一啲人物利用佢嘅嗰種叫做係佢嘅身份啊，或者家庭狀況啊嗰樣嘢，就講出咗呢個時代意義喺度出嚟嘅。咁我覺得佢啊～其實好像大家夾定咁樣嘅喎，講嗱佢哋嘅嗰個主角都係呢啲咁嘅人嚟嘅。阿為愛嘅鄭中基又係都咁大個仔啦，嗰時候咧都作為一個叫電影哥咁嗰啲嚟嘅咁啊，咁啊幾有意思嘅，我覺得佢呢樣嘢 係。咁但係成即係成套戲咧，個劇本本身雖然我哋頭先提過啦，我哋有啲疑問啦，但係個整體演員個演出咧就嗰、那個水平好高嘅嚇，咁啊林家棟唔好講啦，林家棟即係由即係起碼我睇過嘅《樹大招風》，佢做嗰個角色已經係相當之精彩啦。咁今次亦都係相當之精彩嘅。 佢背負好多嘢。 係啊，咁但係即係如果冇咗佢咧，其實陳道慶我係覺得就冇咁好睇嘅。咁但係今呢套戲嗰個其中一個突破點咧，就係用嘅男亞演員啦。係。咁男亞演員我都有少少批評嘅，就。其實佢可以講埋係印度定係巴基斯坦咧，即係你唔好去到咁，甚至尼泊爾都 OK 噶，就唔好咁籠統。咁但係即係要一定要 讚賞嘅就係兩幾個南亞嘅演員其實都係做得好好啊。係文黎文迪都唔係文迪，文素啊。文理文素啊， 即系阿文素就系做细路仔， 细路仔嗰个影乐已经好好嘅，细路仔嗰个影 乐。阿文理 系啊，就 就主角啦， 主角啦， 仲有做佢表哥阿卡比咧， 系卡比啦。咁几个都系做得好好，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呢个男主角呢、這个， 哦呢、這个靓仔咧， 靓仔啦，哇！即系呢个我谂 佢靓仔过我个人嚟睇啦吓，我的印度男友嗰、那个阿 Krishna 咧。都冇佢咁有咁有型啊！呢個有型啲嘅， 呢個做得相當之好啊！咁我諗佢應該當係主角定配角啊？ 佢應該雙雄嚟噶啦，呢、這個係應該係算係主角嚟。 係啊，咁就應該提名啦，有提名咯。 佢會嘅，即係主角定配角啦。但係佢嗰個叫雙，好似雙雄咁樣啦。你當佢好似叫做係咩喋血雙雄啲嗰種咁嘅去法嚟。